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1:01:4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10号周五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对，默默已经预告过了，这个星期五是我一个人陪着你，但是好听的音乐、短文章，包括在聊天室里的好朋友们，可一个都不少。如果累了一周之后想听听歌，想聊聊天，都欢迎登录听听 FM。 学习心胸更辽阔，无谓的忧伤抛在你身后， 不要让泪流，别再独自走，风中的你放开双手跟着我。 心需要多一个人来懂， 勇敢去面对，记得别走远， 我在这里希望你能看见。 现在伸出你的手， 现在开始做朋友， 给彼此一个真诚的笑容。 现在伸出我的手， 现在开始我们更自由， 世界需要我们一起向前走。 现在伸出你的手， 现在开始做朋友， 给彼此一颗真诚的笑容。 现在伸出我的手，现在开始我们更自由，世界需要我们一起向前走。 你和我常常有爱在心中，不必害怕只有你自己独自走， 敞开你的心，跟着我， 我们永远不分手到永久。 现在伸出我的手，现在开始我们更自由， 世界需要我们一起向前走。 现在伸出

我没假装，我不会假装离开十里繁华长街长，看满荒唐写纸上都无常，谁坦荡 真的是被演戏耽误的创作型歌手任素汐，她娓娓道来的民谣风真的是细腻而且非常的舒服，有时候还有点催泪。如果你也喜欢这首歌的话，它的名字叫王昭君，但是这个昭可不是历史故事当中昭君出塞的王昭君，而是赵照的一本小说王昭君，那个昭是招手的昭，是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一部电影，而这首歌呢就是这首电影的推广曲王昭君，它是来自任素汐作词作曲并演唱的，非常的厉害。而且这首歌也是今年在四月份发行，到了十二月份依然在发酵，被很多人所喜欢的，有点感觉其实2021的好歌还挺多的，但2021只剩下最后的21天了，时间过得好快呀、今年的男左女右调整到晚上的9点钟，也是第一年，也是我们开通聊天室的第一年。如今呢，聊天室已经很热闹了，有时候我在想，可能正在听节目的好多朋友还未曾到过聊天室，只是总听我说，也对这里还有点好奇。如果你的2021年很想诞生一些第一次做的事情，目前还没有达到的话，其实你可以到听听 FM， 这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在里面不光是可以有聊天室互动直播的时候留言，同时呢你还可以听到往日节目的回放，还有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呢，小伙伴们如今可都是男左女右的粉丝榜上的大红人，他们因为每天的辛勤耕作已经有了自己的级别，让我看一下，目前在粉丝榜名列榜首的还是小撒妞妞、七仔的七宝、王小博、岁月而安的男子、袁小福、宋燕君、Amanda 人，还有桂芬、午后的彩云、袁玉媛、碳水化合物的天空、四合院里的孙大圣、斯坦福桥的味道、笑多多、葛大爷、韦小薇、春风拂桃林、燕林，你们都已经是6道杠了，好厉害啊。曾经说过明年是男左女右和大家在一起的第15年，15年了，是时候该见个面了。所以如果你曾经在聊天室当中踩过几个脚印，只要是1级以上的听友，倒不是定级啊，而是在聊天室啊1道杠以上的听友，应该都有机会参与入场啊。 노래합시다그대아픈기억들모두그대여그대가슴에깊이묻어버리고지나간것은지나간대로그런의미가있죠떠난이에게노래하세요후회없이사랑했노라말해요그대는너무힘든일이많았죠새로움을잃어버렸죠 슬픈 얘기들 모두 그대여 그대 탓으로 훌훌 털어버리고 지나간 것은 지나간 대로 그런 의미가 있죠 우리 다 함께 노래합시다 후회 없이 꿈을 꿨다 말해요 지나간 것은 지나간 대로 그런 의미가 있죠 우리 다 함께 노래합시다 후회 없이 꿈을 꿨다 말해요 回答一九八八这一首当中的插曲实在太深入人心了而演唱者这位李迪你知道吗他和叶谦同岁啊有没有一种感觉刚才吉他一声一声撩拨心弦的时候就仿佛叶谦在第二时段夜夜为你弹吉他时的那种感觉这首歌呢从2015年这部连续剧请回答1988与大家见面之后呢这些年当中每每听到它剧里的画面还有那种家长里短那种人与人之间很温暖很真诚的东西就会扑面而来一直非常喜欢这首歌没有想到在本周我最喜欢的男歌手哎呀没有之一应该有之一啊最喜欢的男歌手之一有长进他翻唱了这首歌名字没有改变还是叫你不要担心男左女右也是在晚上告诉你你不要担心时间会给出所有问题的答案你不要担心 请不要担心这个世界的纷扰就让我们唱这首歌谣那些悲伤回忆就藏在心底吧那是走过才能收到的礼物请你别担心请你别回头过去的就让它走那些年的歌那些失去的那时候你曾不后悔的总问为何丢失的越来越多怎么心还会越来越重那些犯错遗憾的故事多难得像一首首的歌温暖了旅途担心，请你别回头，过去的就让它走。 走，那些年的歌，那些失去的，那时候你曾不后悔的爱过。请你别担心，请你别回头，过去的就让唱歌送给失去的，我们曾经不留遗憾做过梦。让往事随风，让悲伤到自由，昨天的你让它走。我们唱着歌，歌声 不知道你是否满意这一版翻唱。原曲作词唐田，编曲钱磊。尤长靖的声音就像一阵风一样，能够翻越青春的一页一页。这首歌的编曲也是令人非常的印象深刻，从平铺直叙到情绪的澎湃扬起，真的好像是一下子把你所有的记忆都从抽屉里打开了。你不要担心，你所担心的事情，你想一想，青春里的担心到如今是不是都已经变成了一笑而过。每个人都会有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失意，学业的压力，还有爱情中的惶惶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挺不过来的，时间也会教你怎么与他们握手言和。所以，你不必担心，也不必害怕。今天晚上，男左女右，给你温暖，给你好听。这又是一首翻唱的歌曲，《冬夜里白月光》。 月光，心里某个地方，那么亮，却那么冰凉。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想隐藏，却欲盖弥彰。心上却不在身旁，擦不干你当时的泪光，路太长追不回月亮。你是我不能言说的伤，想遗忘又忍不住回想，想流亡

今天晚上一个人陪着你，所以我带来的歌都显得很温柔，同时暖文章会在稍后出现。 Cause you're leaving, you've fallen for somebody new. It isn't too easy believing you'd leave after all we've been through. 新歌唱商极高的他带来的这首歌里面不光英文还有意大利语 You are breaking my heart 翻唱的一首50年代的意大利的歌曲，很厉害。好吧，听完这首舒缓的歌曲以后呢，也要和你分享今天晚上的暖文章。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与其等待别人施舍阳光，不如做自己的太阳。不知道你是否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工作遇到挫折时心生郁闷，久久无法平复，感情不顺时内心郁结，迟迟不能释怀，遭遇压力时忧虑丛生，陷入消极情绪无法自拔，到最后心情不断受到牵累，快乐也被冲刷得无影无踪。其实生活没有一帆风顺的，但所有烦恼和困境终究只是暂时的，那些让人心里焦脆的难事儿，扛过去了终将变成不值一提的小事儿，那些当初以为难以承受的大事儿， 熬过去了再看，也不过是无关紧要的往事。生活的魅力就在于此，无论多糟的经历，多大的不幸，都将变成昨天的故事。所以不必因为一时的弯路而愁容满面，影响自己的心情，也不必因为暂时的不顺而纠结伤怀，消耗自己的情绪。过去的日子里，无论发生过什么，经历过什么，是喜是悲，是苦是甜，都已成过往。别回头，别恋旧，把痛苦和烦恼统统留在逝去的岁月里。接下来的日子里，不管顺境还是逆境，都愿你始终相信，这世上没有解不开的结，也没有渡不过去的河。人这一生最紧要的，不是把眼光和精力放在别人身上，而是关注自己，看到自己的需求，关心自己的情绪，取悦自己的内心。从现在开始，失意烦躁的时候，看看正能量的电影，听听舒缓的音乐，让自己保持乐观。劳累疲惫的时候，停下脚步歇一歇，去品尝美味的东西，看看美丽的风景，给心灵降降压，松松绑，学会适当的犒劳自己，愉悦自己的心灵。每天给自己一个开心的理由，哪怕只是阳光很暖。要学会善待自己，别等着谁施舍阳光，要做自己的太阳。人生过的是心情，生活活的是心态。无论因为什么人忧伤过，因为什么事儿烦心过，都别再放在心上。这世上没有过不去的事情，只有过不去的心情。把心情照顾好，比什么都重要。愿你记得，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努力让自己过好每一天，就是对人生最大的敬意。这个冬天，愿你不想烦心事儿，心里装着小星星，把日子过得亮晶晶。时间最是不可追，岁月最是留不住。这转瞬即逝的光阴里，最不该委屈的是自己的心。好心情是人生巨大的财富，也是治愈一切的良药。无论晴天雨雪，请照顾好自己的情绪。不管生活是难是易，经营好自己的心情，眼中常含笑意，过好十二月，欢欢喜喜迈进新的一年。 寒风催促相拥，一夜才最适合牵手。人啊，尝过刺骨才懂得温柔，多脆弱就多勇敢。穿过大半个城市朝你奔去，想陪你去看冬天的星星。关系，阳光就藏在我口袋里，说给我，怕你不相信。穿过长街，穿过了昼夜，我奔向你身边。不冷了吧？有我当你撑大雪。 穿过了告别，有你等在那天，我一定穿过寒冬拥抱。 加上穿过寒冬的电波拥抱你。对，星期五的晚上因为南左没有光临，所以我们多出了暖文章的时光，而且会两篇。在第三时段当中，我还会和你分享一篇暖文章，安静的南左女友，就是为了给你一份舒心和温暖，因为你值得被好好的爱着。 不喜欢小说到最后一页，不喜欢草率结局的电影，你说经历一切也是种特别，我想我能够懂一些， 声音有时候浪漫。 说，你听我说，这世界真的有承诺。愿你快乐，真的快乐，你值得被好好爱着。不管前进不停，你听我说，你胆怯的执着，我守候。世界怎说，你听我说，这世界真的有承诺。愿你快乐，真的快乐，你值得被好好爱着。不管前进不停，你听我说，你胆怯的执着，我守候。 特别喜欢这首歌的副歌，觉得在广播里传出去就特别直白地对你说，愿你快乐，真的快乐，你值得被好好的爱着。不管世界怎么说，你听我说，这世界真的有承诺。其实还应该加一句，这世界也真的有信守承诺的人。不要因为有人辜负了你就怀疑这个世界。就像不管你怎么吐槽，有时候不知道该听什么歌曲，但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好歌呀。这个世界上也有一直都在好好唱歌的人啊，比如他，不管是原创还是翻唱，李健的声音是这么多年来在深夜里和你分享最多的，也是最容易让大多数人得到内心的安静平和，这大概就是他的魅力所在吧。 窗外那片娇艳的花丛，就像记忆中闪亮的瞬间。墙上那片婆娑的暗影，唤起我心中无尽的思念。你从这儿离开的那一天，我才知道你就是春天。此刻春天已悄悄溜走，留给我心中无尽的思念。我不知道你是否美丽依然，我不知道你是否还会回来。天里在飞过这的天空，请你停下在我寂寞的窗台。我不知道你是否美丽依然，我不知道你是否还会回来。有一天你在飞过这的天空，请你停下在我寂寞的窗台。 黄的麦田，就像梦中你我的乐园，桌上那张发黄的相片，唤起我心中无尽的思念。我终于失去你的那一天，我才明白你就是永远，永远总是慢慢的破碎，留下的是不变的思念。我不知道你是否美丽依然，我不知道你是否还会回来，有一天你在飞过这的天空，请你停下在我寂寞的窗台。我不知道你是否美丽依然，我不知道你是否还会回来，有一天你在飞过这的天空，请你停下在我寂寞的窗台。 世界仍在你窗子以外，记得林徽因曾这样说过。这是一首收录在2008年李健专辑当中的《窗台》，这是一张翻唱专辑。而这一首歌，如果你没有听过原唱的话，我说出他的名字，可能你要惊讶一下。这是来自2002年汪峰作词作曲的一首《窗台》，而且李健在翻唱这张专辑的时候，也特别写到他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他说这是汪峰比较早期的作品，原唱已经是非常出色了，但是他还是想依然不畏艰难地去重新诠释它，因为这样的情歌我喜欢，悲而不伤，颇具尊严。汪峰更倾向于一位歌唱艺术家，因为他的作品中其实充满了对生命的思索。这首歌是在去年的专辑当中我特别喜欢的一首，和你分享。 新青年们在欢迎的错觉中激荡着，那超然崩裂的永恒的河，一切都是崭新的，一切都将成为国法，如同飞往太空圣洁心碑，都只是一封美丽往昔的野草，一切都是未知的，一切都将成为记忆，如同旷野中壮丽的那些激情之爱，都只是一封美丽往昔的野草。在充斥着歌声与细沙的声韵中，在绽放着花香的圣灯与谎言里，孩子在圣洁的原罪中相互背叛，我们在爆裂的孤独下苦涩起舞， 2020专辑当中的往昔的野草，就像歌里面所唱到的，野草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烧个不停，却始终蓬勃着，象征着我们也要有一样顽强的生命力。好吧，这时段先到这里，第三时段继续。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light, I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 22:01:4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10号周五晚上第三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此刻你在哪里？ 又是哪些朋友在聊天室中听着男左女右呢？你是谁？ 你的我碰到我的你，在同样的深夜里写了同样的日记，望着你的我，望着我的你，在同样的时光里问着同样的问题，谁在等你？你在等着谁？谁在等我？我在等着谁？忘了你的我，忘了我的你，在不同的时间里忘记同样的自己，想念你的我，想念我的你，在不同的岁月里同样询问着自己，谁在爱你？你在爱着谁？谁在爱我？我在爱着谁？在等着谁？谁在等我？我在等着谁？谁在爱你？你在爱着谁？谁在？ 小柯，老狼，谁？谢谢你在聊天室中留下了名字，让我知道你一直都在听。那我今天晚上呢，就再为大家朗读一篇暖文章，同时这篇暖文章呢，我相信会对你明天后天的生活有一定的小影响。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你今天吃的东西就是半年后的你。医学健康杂志曾发布一项研究，一个人的饮食结构不仅关系到他的身体健康与否，肥胖还是消瘦，还会影响大脑的发育。在这项持续了4年，研究人员将参与者分为两组，一组采取精简的健康饮食，包括新鲜蔬菜、水果、鱼等等，另一组呢为西方式的非健康饮食，包括烤肉、香肠、汉堡、牛排、薯条、薯片、软性饮料等等。结果证明，饮食健康的人 和饮食不健康的人，海马区的体积差异超过200立方毫米。而海马区是帮助人类处理长期学习与记忆、声光、味觉等事件的大脑区域。高热量的饮食会降低神经营养因子水平，削弱神经元的可塑性，降低人的学习能力以及行为能力。调整饮食能够帮助改进大脑海马区的健康，降低随着年龄增长而出现的萎缩，防止与大脑海马区相关的不良的健康隐患。同时，一些精神科医生在治疗时也会采用调整饮食的方法。一位医生说，我有很多病人并不相信营养和他们的精神病状态有关，但是通过调整饮食，加强自理，摄入更多的对大脑有益的营养食物，的确对他们的精神状态产生了显著的效果。在一本书中，《半年前的食物造就了你》当中指出，人是由60兆个细胞组成的，细胞们平均半年就要整体更新一次。你的大脑、神经、骨骼都是由半年前吃的东西组成的。当你感觉到身体状况正在发生变化，那么原因可能就出在你的食物里。你一定有过这种感觉，突然很想吃一种平时不怎么吃的东西。为什么我们在饥饿的时候和在吃饱的时候脑海里想吃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为什么会突然想吃某一样并不常见的东西？专家说，这是一个概念，叫食欲传感器。当它正常运转时，它会在身体缺少某种营养物质时及时地发出信号，告诉我们该摄取什么了。比如身体缺乏维生素时，就会想吃蔬菜水果；缺乏蛋白质，就会想吃鱼或者豆腐这种富含蛋白质的食物；身体缺乏能量时，就会想吃碳水化合物。但是在食欲传感器失灵时，它不会告诉我们身体缺乏的到底是什么，只是会不断地发送出想吃点什么的信号。健康的关键在于人体需要的三大营养物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之间的平衡。食欲传感器失灵导致的结果就是破坏了营养物质的平衡，某一种物质过量或者某一种物质远远不够人体所需。这时候就算摄取再少的能量、再少的热量也会发胖。那么为什么有的人会暴饮暴食，爱吃油腻的食物？食欲传感器为什么会失灵呢？作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压力。当你感到身体疲劳和精神紧张的时候，人们就会有压力。消除压力最好的方式是用同样程度的刺激来抵消它，比如说吃辛辣的食物、饮酒、甜食等等。就这样，人们会吃掉很多大脑需要但是身体并不需要的东西。让食欲传感器恢复正常运转的状态，最有效的方法不是调整饮食结构，而是运动。人一旦运动起来，身体各个器官就会受到相应的刺激，原本沉睡在体内的物质也会开始活跃起来。很多有运动习惯的人都有一种体验，运动过后大汗淋漓，看到油腻的食物非但不想大快朵颐，还会食欲全无。这时候你会更想吃一点清新的、清淡的蔬菜水果。蔬菜中富含各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能够引起抑制体内氧化、缓解疲劳、防止肌肉痉挛以及补充运动后所失营养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 能让食欲传感器恢复正常的运动，需要一定的强度。简单的标准就是做到浑身冒汗。这种强度可以让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动起来，排出滞留在体内的有害物质，还能燃烧脂肪，给身体的感觉就是脏东西被一扫而空，会有好的东西进来，有新的营养循环往复，身体的代谢状态才会变得更好。在疲惫的时候和吃饭之前运动，等身体恢复清醒后再进食，这样身体就会自主选择我们需要的营养，而不是被压力冲昏头脑，轻易地选择垃圾食品。节食也好，轻断食也好，只在食物上下功夫，会很快恢复到报复性的暴饮暴食，难以坚持。通过运动来改变身体对食物的欲望，饮食习惯才能轻松获得改变。人体可以比喻成为一辆汽车，碳水化合物和脂肪就像汽油，为身体提供能量。蛋白质是车身，它是肌肉、毛发、血液的原材料。蔬菜里的维生素、矿物质和食物纤维相当于人体的润滑油，保证身体各个部分能够流畅运转。依照人类的本能，饿了就吃，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当我们能控制本能的时候，食物是滋养身心的源泉。当我们被本能控制的时候，也就被口舌之欲所控制。假如身体是一个盒子，每个盒子被制造出来的时候就各不相同，有高有矮，有粗有细，里面装满了细胞。吃进去的食物会被细胞所吸收，代谢变成新的细胞。也就是说，现在吃进去的东西就经过一段时间代谢整合，就变成了半年之后你身体的一部分。满足一时的口舌之欲，还是培养从长远来看正确的食欲，会让人在半年后产生显著的差别。如果只想着今朝有酒今朝醉，想吃什么就吃什么，那半年后的你就要为此付出代价。食物是朋友，也是敌人。食物既可以让你每天都轻松愉快地度过，想做的事情都可以全力以赴，也可以能让人精神萎靡，一蹶不振。吃的东西都是自己选择的，你的身体和健康就是选择的结果。健康与疾病之间的拉扯，本质上是人和自己的抗争，哪一方胜出取决于你在多大程度上能掌控自己，能否吃健康的食物，按时休息，经常锻炼，保持愉快的心情。《每个人的战争》这本书当中说道，爱惜身体不需要你每天泡在健身房里几个小时，不过就是多站站多走走。不需要你一天只吃水煮青菜，不过就是不要油盐糖超标就好。更不需要你十点就上床睡觉，不过就是别熬到凌晨。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是成年人最基本的责任感。爱护自己的身体，更是爱自己最简单的方式。我亲爱的男左女右们，明天也希望你吃得更健康。 是吗？快两岁了，也会对答了，眨眼要上学堂。下次与你接送，驾照我有了，至今仍无碰撞。这边通通都好，哪怕有时会悄悄失落。好久不见你了，偶尔会想，这里有你在旁。 前快乐，最近闭上眼睛有某个片刻，我怕回忆稀薄。前天几则新闻，听见皱眉，你哪里怎样？遥遥无期，何时再见？哪里每一个靠雨窗边听雨天，望着难落墨的信纸。如果说，如果不要说，始终我也适应。 Thank you. 第一首歌叫谁，然后这首歌叫你，对，就是你。暖文章，谢谢你很认真的听完。暖文章之后那首歌呢，是来自追光者岑宁儿的新歌，叫做勿念。哎呀，还是会常常挂念大家在生活里啊，白天时光里是不是过得很愉快，晚上听节目的时候能不能在听音乐的时候把很多不开心的事情暂时忘掉呢？这么多年来，我们在晚上一直在努力做这件事情，就像我们最初说，一个不悲伤的夜晚。有了聊天室呢，很高兴看到各位的变化。此心安处是吾乡2658，他说可以用心的感受音乐的力量，也可以汲取暖文章的智慧。今天晚上的两篇文章，希望都能够为你的周末生活带来一些指导。如果说本想大吃大喝，包括我自己在内啊，也很想吃一顿烤肉，因为我现在跟自己讲啊，如果你周一到周五都是非常控制饮食，那你一周可以有一天是 happy day， 你可以选择周六或周日。但是 happy day 的概念又不是非常肆无忌惮的狂摄入各种肉类，也可以吃一些健康的东西，所以也许明天我就会改变了。有时候人的这种想法哈，是瞬息万变的，难就难在能够把它真正的固定下来，成为指导你半年之后啊看到自己的变化的东西。这个时段已经到了22:25，我们来听最后这首歌《变废》。维宝第四时段见喽。 有一天我会长出翅膀，遨游在浩瀚宇宙的海洋，不用氧，只靠光。我多么希望世界上不会再有争吵，等到世间万物睡个好觉，再把你拥抱。有那一天，燕子在浪里奔跑，大人们都在傻笑，温度也刚刚好。会有那一天，你把我变废为宝，等到我们都释怀不少，就把你忘掉。

这首歌据说在有一个省，他们在高考的时候还特别把这首歌作为在考试之前大家等待的时候在走廊里扬起的歌声，就是预示着大家将迎来人生中非常重要而又美妙的时刻。所以我也把这首歌带给明天要参加高考口语考试的朋友。明天是第一次高考口语考试，在这里呢，我要祝福这位听友和所有可能明天也要参加这个考试的朋友们，都能够发挥出你的最好水平，不要担心啊，要从容面对。而且这位听友呢，他是从初一开始听这个节目，也考上了市重点高中，一晃呢就要参加高考了，时间过得真快呀。还有我们的三道杠的听友乔玉月，他说本来12月的科研压力就很大，今天有一个项目突然有突发的状况，又着急又无助，结果在傍晚的时候呢，电脑屏幕在那干活的时候，心里突然被压力压得非常的难受，一下子没绷住，瞬间泪如雨下，一切发生在自己意料之外，释放一下也好，一切都会好的。晚上听听广播，听听歌，真的不要担心，都会好起来的。我要先睡个好觉。对啊，咱们节目不是锦鲤节目吗？这14年当中有多少朋友考试通过了，求婚答应了，还甚至在节目中找到了人生的另一半呢？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切也都是最好的安排。 当心思没办法考破，当漆黑无力了解我，只好装仍是你紧抱我，但分别中的人夜深是否一人，你会否沉闷里恋上别人？见到你，吻到你，才知。 是得到天与地，我讨厌每一次长或短短的别离。每等你，我等你，无论分开天与地，每一吻我将留起，再等直至再吻到你。谁又再牵挂你？当心思没办法考破，当漆黑无力了解我，知不知谁愿这刻逗你？但分别中的人，一生是否一人？你会否就？想别人，见到你，吻到你，才是得到天与地。我讨厌每一次长或短短的别离。会等你，我等你，无论分开天与地，每一吻我将留起。直至再吻到你，见到你，吻到你，才是得到天与地。我讨厌每一次长或短短的别离，会等你，我等你，无论分开天与地，每一吻我将留起，再等直至再吻到你，见到你，吻到你，才是得到。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林俊杰特别版本的《只要有你的地方》。 睡着了， 睡着啦。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的男左女右， 你是我肩膀坚定的力量，听不到你的回响，还真说不出我难懒洋洋，因为互相在一旁，时间怎么过去，有你也不会冤枉。为谁辛苦，为谁忙，只为了和你分享。照耀着我胸膛，只要我的生命你肯让我安放，不管外面风雨 烦乱，日子过得再紧张，我的情绪你的表情耶耶、就能释放，只要在你目光看得见的地方，我会永远记住要活得更坚强。要是人生难免有遗憾，有你在身旁已经是最好的补偿。你是我声音流浪的方向，汗水找到你的脸，世态炎凉也无妨。我抬头看你想看到月亮，你低头会不会想我，想思念故乡。为谁辛苦为谁忙、眼中有对方不慌不忙，只要你的泪光照耀着我胸膛，只要我的生命你肯让我安放，不管外面风雨有多烦乱，过的日子多紧张，我的情绪你的表情我们再不用隐瞒、卸下武装，只要在你目光看得见的地方，我会永远记住要活得更坚强。要是人生难免有遗憾，有你在身旁，试问我们还想怎样？艰苦又怎样？有你的地方，人生就不需要什么答案。 有一点像林俊杰在直播间弹着吉他在唱的这首《只要有你的地方》。有你的地方永远都是干干净净，温温暖暖，让人觉得人生美好，让人觉得人与人之间可以有真情。 月来要深深爱过一个人才会懂，什么才算真爱，或是短暂的依赖，就算分开多年后还是会想起他微笑，忘记他模样，问候停留在指尖，是否他过得好，但就情人属于昨天，我知道爱过了就好，学就没必要，但还是值得纪念，暂时放下一切。 Baby let me write a love song just for now. 其实那层握紧不放的温暖

的编曲，还有齐秦声音当中的丝丝变化。你都知道，这不再是1987年的冬季。我们在2021年听到了2019年齐秦翻唱的自己的《大约在冬季》。冬天之后就是春天，这一年就这样过完。11月留给你的遗憾，12月还有未来，都会补偿给你。所以你不要担心，请你放轻松，拿出你最好的状态， 明白， 去寻找你要的爱。这一版也是在潘妮后来翻唱自己的《你要的爱》。感谢收听本周的男左女右，还有今天晚上我一个人陪伴你的男左女右聊天室里很热闹，大家的留言我会在节目之后好好的看一看。为什么我一个人在的时候好像深情的小作文就特别多？难道你们不想让叶谦看到吗？ 你去哪里？ 感谢各位在劳累一周之后还会写下如此认真而又赤诚的文字。祝大家周末愉快。对了，去看看电影吧，电影院里有很多好看的电影，你懂我说的是哪一部 哦？谁是你的？ 下周一晚上9点男左女右见，晚安。 怀疑自己，我明白，我要的爱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爱。你要的爱不只是依赖，那像个大男孩，风吹又日晒，生活自由自在。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